再感情到了无法挽留，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，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，可最后还是让你走。你说分手的时候就不要泪流，就在沮丧到了最后关头，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，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，可最后还是放了手。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让自己难受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，一万个够不够，早知道你把这份感情看得太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。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，一万个都不够，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放手。找个借口改变结局，可最后还是放了手。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让自己难受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，一万个够不够，早知道你把这份感情看得太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。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，一万个都不够，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放手。这份感情看得太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，真的需要什么借口，一万个都不够，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难分难舍，当初说什么也不让自己